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让往事动容。 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10月14号起，北京公交集团将在红叶节出行的高峰日开通地铁北宫门至香山的节假日专线，为广大游客提供便捷舒适的多样化公交服务。经历了一个国庆假期，自10月12号的夜间开始，天安门广场及天安门沿线的立体花坛花柱将陆续欢花，以最佳的效果迎接党的19大召开。近日，北京出台加强版空气污染应急预案，黄色预警时土石方作业需停止。最近，北京市31所优质学校与31所通州中小学签约，1:1助力通州区的基础教育质量提升。2017年，北京市将完成600公里自行车道和步道慢行系统的治理，其中朝阳路、朝阳北路等重点道路自行车系统整治将在今年年底完成。近期，中通快递韵达速递宣布，受人力等运营成本的影响，从即日起提高快件价格。12306的网站公示称呢，自12号起 ，CDG 自投的动车组列车选座功能将正式上线，选座不收取额外费用。最近，中科院有关专家在长沙的实验田里宣布巨人稻试种成功，这种水稻呢平均高1.8米，预计亩产突破1吨。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想不想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来自新少年俱乐部，不是张栋梁的版本。浴缸洗澡真的会是一个迸发灵感的场所。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了浮力定律，而歌手郑智化在浴缸里又创作出来这样一首有着大海一般感觉的歌曲，歌词励志，旋律流畅，在90年代可谓是红极一时。听到郑智化《水手》。

你的温柔。 1976年《甜蜜事业》的主题曲，也正是这首歌还曾经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歌里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几乎可以讲是那个时代的爱情代表歌曲。我们来听金海心致敬经典《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想

很久。 再次